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白天以晴天为主，受前期弱冷空气和降水影响，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，大气透明度较好。白天受太阳辐射作用，升温较快，紫外线强度较强，这样的天气适宜出门赏花踏青，但是要注意做好补水防晒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24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3级转12级，最低气温10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，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我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。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忽必烈把真金叫去，问道：“去上都，亲军侍卫长，你带谁走？”真金说：“带宝音图去。”忽必烈问：“那贺仁杰呢？”真金答道：“哦，要留他守卫和打理东宫。”忽必烈说：“你把他带上，带到上都去。我早就答应给他娶个蒙古族媳妇儿的，这一次正好把这个事儿给办了。”真金闻听大惊，强装镇定地说：“傅汗，这一次恐怕不行了。”“哦，为什么？”“我留他到我真州封邑收封邑税银了。”“嗯，那好吧，但是他要是能赶回来的话，让他立即去上都。”真金答应，长长地出了口气，心想这一次贺仁杰终于能留下来了。正在这时，阿赫玛进来跪下说道：“奴才给皇上太子请安。”忽必烈命他起来，问他来有何事。阿赫玛瞅瞅真金，有些局促不安地说：“皇上太子马上出发去上都了，我来给皇上太子送行。”忽必烈说：“每年夏季都在上都，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从这一次开始，朝臣在北门跪送等礼仪都免了吧。该走的走，不走的留下来安心做事。君臣相重，不在这些繁文缛节上。我把话也都跟你说过了，要与朝中同僚处好，不要骄横跋扈，你可记住了？”阿赫玛达记住了，忽必烈命他退下。真金出来回到东宫，将忽必烈要给贺仁杰完婚之事对他说了。贺仁杰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该怎么办？”真金说：“我说让你到真州收税银，父皇让你回来后去上都呢，这样你还要辛苦一趟，无论如何以五马速度去一趟真州，否则说不过去。” 贺仁杰答：好，我连夜出发去真州一趟，速去速回，保证不会误了大事。贺仁杰去了，真金对枢密副使张毅说：皇上驾幸上都，大都的防卫你要注意，兵马一律不准进大都，进大都必须有我的令牌方可，务要谨慎。明日就要出发了，忽必烈把刘秉忠叫到自己跟前说：我明天就要出发了，这里的一切都交给你了。连西县的案子还没完，玉溪铁木儿办案不力，一直敷衍我。刘秉忠说：是皇上，臣会催促他的。忽必烈又说：姚叔还好吧？好久没有他的音信了，你带我去看看他。还有明日出发时群臣送行仪式就免了，各尽职守比什么都轻，礼仪太繁，累死个人。你通知百官都不要送行。刘秉忠领旨连夜去办。总管捧着一个宝盒来见阿合马，阿合马见了仔细看了看，原来这是两颗闪着绿色光芒的祖母绿宝石。阿赫玛惊叫道：哦呦，猫眼儿，哪来的？总管说：这是缅甸国王进贡的。阿赫玛用贪婪的眼光瞅着祖母绿说：这可是稀世珍宝，价值连城啊，春秋之时有一和氏璧换得几座城，这一对猫眼比它还值钱呢。总管问道：那是给皇上交上去还是留着呢？阿赫玛犹豫着说：这贡品嘛，当然是交上去了。总管说：丞相，谁也不知道这是给皇上的贡品，留下吧，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宝贝啊。这可是缅国的贡品，皇上要是问起来我不好交代呀。嗨，皇上哪还记得这点事儿，您就留下吧。行吧，那你就帮我留下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总管把盒子重新放在桌上，阿赫玛亲手打开欣赏，口中喃喃地说：哎呀，这一辈子我啥样的宝贝没见过，什么欧罗巴伊尔的、河中的、金大理南宋的，就是没见过这么好。他拿出了一颗放在手上欣赏着，又拿出另外一颗放在手上，赞不绝口地说：你看这两颗还一模一样，这真像是一对猫眼啊。哎呀，天公造物如此神奇呀。阿赫玛把两颗宝石小心翼翼地放回盒子里，轻轻盖好，自己捧在手里拿到里边去了。总管看着他的背影，表情鄙夷地摇了摇头往外走去。放好宝贝，阿赫玛又出来问道：哎，崔斌的儿子还是没找着？总管说没有。阿赫玛生气地说：还没有，一问就说没有，还没有，这什么时候才能有啊？啊，等我被关进大牢，你们才找着他啊。王柱究竟跟崔斌是不是亲属，这个查清楚了没有？总管说：还没有，他 太子东宫戒备森严，实在是不好查呀。 阿赫玛说，不好查也得查，现在太子正好不在，是一个好机会。 总管说，丞相有所不知啊，太子亲军侍卫长贺仁杰骁勇善战不说，还十分的狡猾，太子府由他当家，这个人比那太子还难对付。 阿赫玛说，我当然知道他，打小我就认识他，他在皇上跟前长大的，太子进东宫后，皇上把他赏给了太子。 这小子是有两下子，他没有跟着去上都吗？ 总管说， 是啊，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去了江南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只是他回来之后，太子东宫戒备更加森严，他每晚亲自带兵巡夜，不给我们一点机会啊。 阿赫玛站起身来，来回走着，不解地说， 这就奇了怪了，他怎么没跟着去呀？他可是亲军侍卫长啊，这个节骨眼儿到江南干什么去了？ 总管也在疑惑。阿赫玛又说，加强戒备，一到晚上关好各门，里面的不能出，外面的不能进，擅自出门者格杀勿论。 阿赫玛不仅贪财，还十分的好色，不仅妻妾成群，而且个个是貌美如花。这一天，阿赫玛与一群妻妾在府中赏花，左搂一个右抱一个，摸摸这个亲亲那个，还不时地摘下一朵花别在小妾的头上。阿赫玛说， 我问你们，美人如花还是花如美人呢？ 妻妾们异口同声的娇声说道， 美人如花儿。 阿赫玛笑道， 哈哈，错了错了。 一个小妾娇乖地依偎在阿赫玛的怀里，用娇滴滴的声音说， 那大人您说呢？ 阿赫玛说，美人如花太俗了，应该叫花如美人，这才够品格。 小妾撒着娇说，大人，我们哪有您的学问呢？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励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在中原的原野之上，贺仁杰与两个侍卫放马狂奔。贺仁杰大汗淋漓，满脸通红，这坐骑也是浑身汗透。到了路边一个驿站门口，三个战卒牵三匹备好鞍的马站在门口张望着。贺仁杰三个人飞马过来，跳下马，贺仁杰拿出一个令牌给战卒看，战卒看罢把马缰交给贺仁杰等三人，三个人换了新马，跃上马背，加鞭继续飞奔。日夜兼程，终于回到大都。在郊外，三个人下马，贺仁杰说， 你们俩先进东宫，然后赶出三辆水车来，在玉泉山水站等我。 两个随从领命，上马奔驰而去。大都街市极尽繁华，大街之上各种生意买卖格外兴隆，人们接踵摩肩，一派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。一条路上，三辆水车是缓缓驶来。东宫门口站着四个持刀侍卫，表情严肃。运水车赶过来， 侍卫验了令牌，放进院中。不远处，有两个人鬼鬼祟祟地向这边张望着。进到东宫院内，随从把其中一辆运水车的车盖打开，贺仁杰从中跳出来，喘着粗气说：“哎呀，差点把我给闷死了。”说罢，整理衣冠，走进屋内。进到屋中，见到王柱，贺仁杰说：“陆仙，你都查看好了吧？大都北的人马都已经安排好了吧？”王柱点点头。贺仁杰又问：“太子的仪仗不会让人看出破绽吧？”王柱保证道：“大哥放心，不会的。”贺仁杰又说：“一定要绝对保密，太子去上都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，马上回来怕引起他们的怀疑，缩在府中不出来，引兵攻打必引起大乱，这样不好。再过一些日子，他们就不会怀疑了，不会忍太久，等我的令，这些日子连这个屋子都不能出。”王柱说：“大哥，越快越好，我实在是快忍不住了。”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大都皇宫出口，忽必烈与夫人查璧乘象车向北缓缓走去，车仗人马以礼简约。真金骑在马上随象车后，他回头望了望大都，禁不住皱了一下眉。忽必烈一行的车仗人马行到大都开平草原之上，金莲花开满了金莲花草原，徐风吹来，百花摇曳，小鸟飞鸣，景色十分迷人。忽必烈与查璧二人缓缓走着，尽情地欣赏着美景。忽必烈赞叹道：“哎呀，真是凉爽啊。”查璧眯着眼眺望着，徐徐地说：“当年真金、芒格喇、纳木罕三个儿子在这草原上跑啊跳啊，像个鹿崽子似的，看都看不住。”说罢，眼中是含满泪水。忽必烈转过头来说：“你又伤感了，本来是让你到这儿来清爽一下，放松放松，你倒好，又伤感起来。行了，别老想着过去那些事儿。”这时，董文炳领着安童过来，施礼道：“皇上，您看看谁来了。”忽必烈眯着眼睛，注视着安童好大一会儿，才认出他来。忽必烈是又惊又喜，把安童扶起说：“快，我们快坐下谈。”侍卫们马上铺上了大大的坐毡，然后四周插上伞盖。忽必烈、查璧并肩而坐，安童坐在对面。忽必烈说：“哎呀，我还担心你会成好经第二啊，万幸万幸，你回来了，受苦了。那边情况怎么样？”安童伤感地说：“哎，陛下，一言难尽呐。臣本是去协助北平王坐镇靖边的，不料西里基叛乱，北平王和臣被关押在海都处。从此，臣由一个靖边大吏成为阶下囚，成为国家负担，真是惭愧呀。”忽必烈劝他说：“哎，安童， 不要这么说，这都是海都造的孽。当年的情形你都知道，我对得起他们，不知道他们为何找种种借口与我作对。安童说，阿巴哈大王发兵从西边进攻海都，这边伯彦元帅大军压境，海都自感不妙，竟然把我绑缚在军前威胁伯彦元帅，一旦冲击就砍下我的头祭旗。我求元帅不要管我，元帅不肯，退了兵。第二次海都依然以我为诱饵，让元帅中计，元帅先埋下伏兵，杀得海都措手不及。在乱军之中，臣幸亏没有死，从死尸堆里爬出来，元帅连夜派兵把我救出。忽必烈说，万幸万幸，回来就好。海都逃哪里去了？伯彦怎么样了？安童答道，海都又逃到了河中以西高原，他被元帅大军杀得七零八落，三五年内恐怕无法恢复。但是此人性格倔强坚韧，我怕他不会就此罢休。伯彦元帅派了一支轻骑进入河中腹地追杀海都，大军已经回到了哈拉和林。忽必烈叹了口气说，唉，我就是担心依然留下海都这个祸患，以后还得捣乱。行了，你先在这儿好好休养，把家人都接过来，秋后跟我一起回大都。行宫之内，董文炳报说，皇上，辽东行省及时来报，乃燕叛军又过嫩江兴安岭向南进犯，已进到科尔沁草原腹地。忽必烈说，哼，海都躲起来了，他又冒头了。我想这有可能是海都派人勾结苏使乃燕，这么一来又转移我们的视线，让我们过了东过不了西。安童说，是啊，大汗分析的有道理，海都穷途末路，勾动乃燕重新起兵势在必然。大汗，我去辽东，若不除乃燕，誓不回朝。真金在一旁也说，父汗，儿臣去辽东彻底清除这个祸患。忽必烈说，你们都不要去，辽东暂时撑得住，垮不了，等过了夏我要亲征辽东。真金，你从这儿给辽东派去10000人马，让他们加强防备，等大军到了以后再进攻乃燕。到达了上都韩宫外，忽必烈与安童并肩而走。安童说，大汗，有个话臣憋在心中好久了，阿赫马丞相他……忽必烈不悦地说，我知道，这几天你一见我就是想说又不说的，我猜得出来，肯定又是阿赫马之事。你说吧，我听听，看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